对，小的时候呢，总会有数不完的开心事儿啊。但是长大之后呢，快乐却用手指都能够数得过来啊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改变吗？也许这样的改变呢，一首歌就能够再次的改变我们。你说呢 ？OK， 周二的下午，春晖在战马能量音乐向大家问好，大家周二快乐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了今天的能量音乐之旅。下面一首歌为你推荐的是来自林依晨带给我们的《百褶裙的夏天》，是一首非常简单的歌吧？因为简单呢，所以能够带给人一种纯净的感觉。那我想呢，这也就是林依晨想留给大家的一种印象，也正是我们喜欢她的一种原因吧？你说呢？错，一想到夏天呢，就会联想到百褶裙啊、单车呀、汽水啊、冰棒啊等等等等哈。说来说去呢，就是青春的感觉了，是吗？大多的文学作品或者是歌曲里边呢，关于夏天的描写呢，最多的就是年轻的汗水还有朝气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大概夏天留给我们的固有的一种印象吧，是吗？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下面这一首歌呢，让大家来幸福一下，来自杨丞琳的《幸福果子》。如果幸福真的可以结成果子的话呢，希望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幸福的年年丰收啊。 听得再逼真的声音。 等着爱到丰收季，把新鲜的甜蜜下到每次亲吻里。哦、想把你的每句我爱你，一口一口吃下去，沉浸在绝对满足里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 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每个人的幸福方式都不太一样啊。那你的幸福会是什么样的样子呢？对于我来说呢，幸福可以是很简单啊，比如说在一个喜欢的天气里边听到一首如意的歌啊。因为呢，有句话叫做是知足者常乐嘛，是吧？所以接下来听到这样一首歌曲的名字呢，也很随意，也很简单，叫的是 Hello 感觉，一首爵士风格的音乐啊，听起来呢，好像就像一幅画一样，穿着旗袍的上海女人徘徊于十里洋场啊，端着一杯红酒看着你笑。丽莲的声音呢，一开口呢就可以把你一下子带入到那个时代当中，所以呢，听听看来自林忆莲的 Hello 感觉。 的声音当中呢，带了一点点浪漫，都是恰到好处的艺术品呐、啊。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忆莲啊，没错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呢，大多数啊，我们都会经常后悔的，后悔太早结婚，后悔太早生孩子啊，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，自己没有好好的抓住。可是呢，不管你对未来有多么的焦虑，对过去有多么的后悔，也不能无视现在的幸福啊，是吗？所以呢，活在当下呢，是一种恰好的一种状态。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明天什么样，只有后天才知道。那就珍惜现在，从这一刻开始吧。 In the faded light, you touch my body. I can feel your hands on my skin. Think you got me right where you want me, but you're just in my way. I came to party on my own. Don't need nobody in my soul. I get down to the beat, I lose control. 上传，却发现皮卡丘在偷看。放下回复所有留言的状况，语音尽量简短。呜呜六六七七，像是给我的通关密语。网路出现太多暗语，精神错乱快要当记忆。 Baby 呜呜神奇奇，做梦神奇奇。闹脾气，管他流还是气，对不起，我不要再做脾气，快变成了无敌的金钟罩无敌， 纸飞机飞不回的过去，低头容易抽筋，弄一起就不离三，七二十一 ，handle 你的网络游戏。

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，天气晴热，紫外线照射强度强，外出和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晒。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，最高气温3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，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下午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资讯。38岁的吴克群第一次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《为你写诗》预计近期上映。他当年修读的专业是戏剧，虽然多年来顶着歌手的光环，但他一直都有一个导演梦。他日前接受采访时透露，5年前已经开始写剧本，2年前开拍之前又重新推翻自己再写剧本，只是因为有不同想要表达的事情。吴克群原本就觉得当导演不容易，他表示最终还是比想象中的困难100倍，而且还要辛苦100倍。再来关注以说身边事演身边人道身边情为特色的系列电视短剧《我的北京我的家》拍摄项目近日正式在北京开拍，通过描写新时代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人们的精神风貌，反映城市快速发展和市民生活。首次拍摄，剧组选择在朝阳区小关街道惠新里社区取景，首期5集短剧计划在10月与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与观众见面。接下来关注最近热播的两部清朝宫廷剧。昨天网上出现大量恶意散布传播销售延禧攻略的未播剧集，外泄集数甚至已到69集，直逼大结局，并有人表示早就拿到了全部资源，已经把整部剧看完。针对片源大规模外泄，延禧攻略官方微博发表声明，表示散布未播出剧集内容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侵权，情节严重的涉嫌触犯刑法，希望相关人员立即停止侵权且删除该内容，并将依法追究侵权人员的相关民事及刑事法律责任，希望大家一起打击违法犯罪。同样在昨晚，《如懿传》的首播被不少网友表示视频网站的广告全程去不掉，引发了热议。腾讯视频就《如懿传》广告引争议一事致歉，并逐步恢复正常观看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下班以后，明光见，明光等您到9点。明光家居，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。 对您的承诺，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好，来关注一下路况。东部地区环路交通压力较大，东二环、东三环北段北向南，南段南向北方向，东四环北段北向南方向，以上路段车行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哇，我有一了！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2个1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抑郁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1元换购红利额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Power Music。 会跟我一样吗？每天好像都有时差，担心跟不上别人步伐， 却又整天只敢待在家，自己跟自己说冷笑话，自己跟自己讲电话，自得其乐像是个傻瓜，其实还是很寂寞，我们都一样吧，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，不复杂，一个动作就好了，用力加吧下吧，没有什么好怕，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，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，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，假装就是要付出代价，假装曾经想喝苦茶，表面功夫炉火纯青啊，内伤因为想 party 啊，我们都一样吧，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，不复杂，一个动作就好了，用力跳吧笑吧，没有什么好怕，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，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，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，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，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，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，分享快乐就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韦礼安带给我们的分享快乐啊。那听到这样一首歌曲的旋律，是不是很欢快，瞬间就会把我们的心情带好了呢？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以低音作为基底，配合森巴等丰富的打击乐的这个配乐，带出了异国风情的休假感哈。那么律动强烈却又令人放松，韦礼安呢真的是能够把各种风格玩转自如啊。听了这样一首歌曲呢，就感觉被拉入到了一个热带海滩啊，大家呢可以一起在沙滩上跳舞的一种开心的场面。所以呢，分享快乐这首歌曲呢，是一定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，是吗？好了，说到分享呢，还有一首新歌也要和大家来一起分享，来有请我的大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，掌声请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分手之前一定要好好说再见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给彼此最后一个拥抱。潜水大象推出了乐队更名后的第二首新作《拥抱》，描述的就是离别之前拥抱的美好。拥抱吧，然后把一切都放下，请你别回头，因为我害怕想把你留下。如果世界上 99% 的爱人分别都不会拥抱，那么这首歌就唱给剩下那 1% 的有情人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《潜水大象》《拥抱》。 拥抱吧，然后把一切都放下，再美的鲜花已换不回你的潇洒，别回头，请你就别回头的走，因为我害怕，害怕的想把你留下。 被施了魔法的双眼早已不能分辨，天黑走，就握紧我的手，你只要闭上双眼慢慢感受 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陈辉啊。那一说到摇滚呢，大家就会想到躁啊，很猛烈啊，然后很狠啊。但是呢，在很多的音乐节当中呢，你总会看到一支小清新的摇滚乐队哈。那他们的歌曲呢，旋律轻松明快，歌词呢也是短小简单，主唱人的声线呢也是非常的性感迷人啊。他们就是海龟先生。一个名字很酷，充满着正能量的摇滚乐队啊，所以呢，下面这一首歌呢，也是为你推荐于他们的《男孩别哭》。歌曲呢，看似悲伤曲调，却又很欢快的、真实的讲述了漂泊异乡的寂寞男孩们啊，渴望在大城市里能够找到一席之地，安放他们的热情、激动的内心的一个故事。所以呢，有请我们的海龟先生为我们推荐《男孩别哭》。 我跟你描述一个灵魂，他拥有不羁的青春。每当夜色降临，就会静静歌唱。

没错，这个男孩是你，是他，或许呢就是海龟先生啊。他们有着背井离乡的孤独，有着许许多多酸甜苦辣的故事啊。那但是男孩别哭，我带你走。这首歌呢，听着听着就会让人心情明媚起来，是吗？就像是加了阳光一般的牙买加的派对一样，就对了，是吧？好了，战马能量音乐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，为你分享的是来自张杰和莫文蔚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一念之间啊。两个人声线搭配呢，听起来是让人很动容的。那莫文蔚的音色呢也是深邃迷人，张杰的唱功呢也是无法挑剔，所以呢整首歌带给你一种潇洒清明云淡风轻的一种感觉，很有味道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。好了，那快乐的时间呢总是会过得很快，一个小时的战马能量音乐呢就要到这里结束咯，希望带给你是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。那舍不得的话呢就明天再见吧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。 一片云里雾里的山，推开门，我是看风景的人，转一圈，近线外线，见天外天，天地间，我牵挂的是那一眼， 那一圈泼墨留白的分寸感，千百遍我在心里默念，人生那些年的不到残渣，你面前始终无法说远， 看一看前路弯弯，见一见花落池边，听一听弹雨断弦， 挥一挥地阔天远，转一转尘世凡间，只不过一念时间， 你来过，我记得，便是永远。如一缕青烟，挥之不去，终日缠绵。你转身，我经过，便是人间。如一滴水，连你指尖。 我在心里默念， 绕一圈那些年的舞蹈残喘，你面前始终无法说远， 看一看前路弯弯， 见一见花落池边，听一听弹雨断弦， 挥一挥地阔天远，转一转尘世凡间，只不过一念之间， 你来过，我记得，便是我经过，便是人间。 如一滴水，连你指尖，万般不愿。 你来过， 来过， 我记得。转身。